第57章，炸鱼。 油货蹲下身，火把贴近了冰面，这里的冰层日积月累厚得惊人，有些地方清透一些，可以一眼看到深埋在底的黑色礁石，有的蔓延着蛛网似的裂痕，是不透明的白色，在某一片裂痕之下，苍白的人脸向上仰着，散开的瞳孔颜色深黑，占据了大部分眼眶，人脸静静地看着油火， 让我们一顿好找，原来藏这儿呢。 秦秋的声音从头顶落下来，没个正形的跟礁石之下的人脸打招呼， 晚上好。 他这一句晚上好，就像是扔进塘里的鱼食，十多张人脸接连浮出来，人脸们以同样的角度仰着，几十颗眼珠一起盯着油火。秦九嘴唇动了动，闭嘴。秦九眯了一下眼睛，老老实实捂住嘴唇。秦九表情古怪起来，不过没等细想，秦九又指了指地面，示意他往下看。油火一垂眼，脸当时就瘫了。油货那一句你闭嘴，像是撒了一把新雨石，一大批人脸成群结队的就来了，真的是成群结队，但凡火光能照应到的地方全是脸，活像大型演唱会现场。秦秋没憋住，扫视一圈评价说， 人气不错，一呼百应。 油货心说，去你的一呼百应。他冷冷逼视着秦秋，秦秋又老老实实闭了嘴，还皮皮的用食指比了个嘘。油火表情更古怪了，没错，秦秋以前也逗他，什么横先生、优等生，乱取外号，兴致上来了，语气还会给人一种亲密队友的错觉，就像是狮子吃饱了暂时懒散下来，用爪子尖一会儿戳你一下，一会儿戳你一下，有一点扎人，但不疼。这种举动太具有蛊惑力了，会骗人忘记狮子的攻击性，忘了警惕，开始习惯。油货就是典型，但油货觉得自己可以站在警惕和习惯之间，保持某种平衡。结果对方现在突然连爪尖儿都收了，只剩肉垫儿，吃错药了吧？这是，还是有什么打算？油货拿着火把站在脸上，突然陷入冥思，他有了一点微妙的担忧。这样下去，等秦秋知道自己在逗谁，会不会拎着皮绳来他面前表演吊死呢？ 哎，在那儿呢，找到了。 喊话声在远处响起来。 喂！ 油火倏然回神，他抬起眼，发现秦秋正转开脸，似乎刚从他身上收回目光。远处的人还在喊，可能觉得喊喂不礼貌，又改口道： 油哥，秦哥，等着，我们这就过来。 听声音，应该是迪离。他身后还有一群手持火把的人，估计把洞里的烤声都叫出来了。奶奶灰迪离同学的嗓门穿透力很强，整个荒岛都回荡着他的喊话。秦哥这个称呼让秦鸠忽然想起赵文图。秦鸠愣了一下，冲远处奔来的迪离说， 先别过来，不要出声。 迪离喊道， 什么？风好大，听不清。 这时候闭嘴已经没用了，冰下的人脸眼珠一转，突然改变了方向，朝着迪离蜂拥而去。如果只有一两张脸，那悄无声息的动静很容易被忽略，但这数不清的一大群就很要命了。迪离只觉得冰层之下一大片白色像云一样飘过来，直奔他脚底。迪离低头一看， 妈呀！ 迪离惊叫着，脚底打滑，接着一屁股坐在冰面上，屁股底下就是追逐的白色祥云。 我去， 迪离连滚带爬，一路挣扎到两个高个身影面前，终于被提溜起来。 这都是什么呀？ 迪离同学刚活过来，获救感言发表一半，两只手便同时捂了过来，一只摁住他的嘴巴鼻子，另一只又在鼻子和眼睛这块加了个盖儿。迪离撅了一两下，一阵窒息。事实证明，动作太敏捷也不常是好事，尤其是当碰到反应一致的人时。油货捂着迪离，秦鸠的手压着油货半边手背，也捂着迪离，两人均是一愣。油货被压着的手指动了一下，秦鸠看了他一眼，低头对迪离同学说，不想被追着跑，就闭上嘴巴别出声。三人脚下一大片人脸嗷嗷待哺，秦鸠想了想又补充道，最好眼睛暂时也别睁。话音落下，又过了几秒，油货手背上的体温一撤，秦鸠松开了手，脸上两只手先后拿开，迪离深深呼吸了两口，老老实实闭眼不动了。迪离知道现在脚下一定全是那玩意儿，这种时候过于生动的想象力就很要命了。迪离脑子里不可抑制地出现了一些画面，画面里那些人脸争先恐后地穿透冰层，纷纷叼住他的脚，然后一路往上啃，啃了小腿，啃大腿，啃了大腿再往上啃，就是油火跟秦秋打了个手势，正弯腰用火烤礁石边缘的冰，一转头就见迪离默不作声地护住了胯下，这是想什么呢？小鬼危机意识很强吗？秦秋从油火烤过的地方掰下冰块和碎石，迪离忍了一会儿没忍住，用蚊子哼哼的声音说， 为什么你们可以讲话？ 因为我们两个不怕。 我们现在在干什么呀？ 三十来位考生正往这里赶。秦秋往人群看了一眼，为了避免所有人一路鬼哭狼嚎甚至尿裤子，捡点小玩意儿备用。行吧，不就是人脸吗？谁还没见过呀？满大街都是。迪离做了一番心理建设，深呼吸一口，睁开了眼睛。他先是听见砰砰几声响，发现脚下那些人脸正企图破冰上来。迪离猛地窜上礁石，转头就见油货一脚蹬在礁石上，蹬起一块脑袋大的石块，伸手捞起来。迪离感觉自己对小玩意儿的小有点误解。尽管事事都和预想不一样，迪离还是扛住了。他跟着油货和秦鸠在人群蹭过来之前，捡了一兜大大小小的石块。果不其然，刚抖好，就听见一众考生此起彼伏的惊叫。油货直起身说， 别吵。 考生条件反射地收了声，瞪着眼睛 转过去。 众考生又乖乖照办，这下不用油货再提醒，他们本能地往石洞方向跑去。撞击冰层的人脸愣了片刻，齐齐朝前游了几米，眼看着就要追过去，油货一把将脑袋大的石块往反方向甩去，咚，石块砸在礁石上，发出一声重响，又从边沿落到冰面上，咕噜噜的滚动声一路往前。这几下动静比打滑的脚步要大得多，追逐的人脸一个急刹车，扭头直奔石块而去。他们三个往后退了一些，慢慢跟上考生人群。眼看着人脸蠢蠢欲动又要来，秦鸠也甩出一个石块，咚，又是一声重响，人脸又顺着声音滚远了。迪离心说这也行， 然后油货又嗖地扔了一小块石头，石头虽小，但撞击在坚硬的冰面上，依然会发出一串脆响。不出所料，人脸又缺。他们一路往石洞走，一路朝反方向扔石头。迪丽看着小白脸们呼啦一下往东，又呼啦一下到西，突然感觉到了炸鱼的乐趣。这天后半夜，洞里呈现出跟之前截然相反的情况。除了油货秦鸠两位根本不知道怕字怎么写的大佬，其他考生惊魂未定，一个都没睡着。不仅没睡着，还不敢发出声响，就连两个打鼾的船员都被人捂住了嘴。他们拿了几根细树枝在火上烤了烤，想说什么就用烤黑的那头在地上写。因为洞里很安静，火又烤得特别足， 油货这一觉睡得很踏实，睁眼已是天光大亮。他刚坐直就看见了一地鬼画符，差点以为自己来到了跳大神的现场。而一众考生都眼巴巴地看着他，看僵硬程度可能看了一夜了。油货揉了揉头发，正想问他们干什么呢，就听有人咳嗽了几声，拖沓的脚步混着叮叮当当的声响过来了。起床起得这么放肆，一看就不是被吓过的考生，那是商船的船员，打着哈欠伸着懒腰跟他们打招呼。除了几个简单的词汇是蹩脚的中文，那些船员说的都是鸟语，考生没人能听懂，直到平头大腹出来。迪离立马拽住他悄悄说， 大腹，让船员们说话小声点。 大腹一愣， 为什么？ 嘘。迪离立刻比了个手势，他小声把半夜的景象描述了一遍。大腹听完沉吟了片刻说， 我们在这里待了8个月也没见到呀。 那我们就不知道了，反正晚上突然冒出来了。 迪离说，说话间一个低沉的声音插了一句鸟语，众人转头一看，居然是船长。这位船长生病又受伤，始终在昏睡，留给大家的印象就是各种各样的睡姿。多亏无力的包扎治疗，再加上昨晚的饱餐一顿，这位也叫巴伦芝的船长终于恢复了精神。船长活动着筋骨，一边将长发绑在脑后，一边冲考生们点头，然后冲大副吹了个长长的口哨。 有正事跟你说。 大副道。船长又咕哝了一句什么，大副跟着用鸟语说了一长段，从他笔画的手势来看，应该是在复述迪离的话。没听到听完这些话，船长居然有点儿兴高采烈。过了好半天，大家才从大副的翻译中弄明白，船长高兴是因为另一个传说。